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有 Jeffy。 Hello。 今天其实我们应该开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讲无限。哇，好犀利啊这个题目啊。但我的老毛病又来了。原来呢上两个礼拜呢我哋讲嗰个主题就係能源啦、虽然其实我哋已经讲咗三个钟头咁长啦，但係原来我返去諗下仲有即係好几个重点呢 都係未讲。 未讲嘅唔记得讲嘅。咁冇办法啦，咁所以我又要呢就借今集呢即係头半节嘅时间呢嚟去补充一返一啲呢关于能源嘅重点。咁重点呢有啲我哋重温下先啦，就话我哋而家最紧要嘅就係尽快开发冇二氧化碳排放嘅可再生能源啦,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我哋叫做啦。咁亦都同大家介绍过有太阳能啊、风能啊、海浪啊、潮汐啊或者係地热啊咁样係咪、即係其实潮汐呢咁个潜质都系好低好低嘅。因为你要嗰个地方呢个地形好合适嗰个潮汐个涨退啊嗰个落差好大啊咁样。咁你要喺个海底嘅建设又唔容易。咁所以呢但係太阳能同风能呢系而家所有人最睇好㗎啦。咁个增长过去呢都好犀利，特别系风能。但而家嚟讲呢讲真的加埋呢占全球嗰个能源呢嗰、那个总量呢都应该系唔过3%嘅。即係呢个即係可能咁上下啦。咁所以真係仲有排嚟去追赶呢。咁我上次都讲过呢可再生能源呢其实系主要有几大问题嘅。但我都好呼吁呢即係如果睇緊或者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如果你係一個學生哥仲係中學或者大學啦，或者係啊即係做緊呢個研究生嘅，係讀緊特別係工程學嘅，物理學都得，其實真係呢你嗰個主力呢係應該係喺呢方面發展，因為而家係人類最迫切最迫切嘅問題，就係點呢，因為太陽能風能我上次講過啦，就話佢哋嗰個能量密度呢確實係比地層入面嗰啲超濃縮陽光即係嗰啲化石燃料呢係低好多㗎嘛。所以佢係存在一個問題呢，就係、是、個採集同埋能量轉化過程入面呢佢係需要一個相對係好大嘅面積。咁呢個好大的面積就即係與人爭地啦，可以咁講。即係以我哋而家香港唔使講添啦，成日就有攞地起屋啦。咁仲有另外呢仲有啲地嚟去種糧食㗎嘛，係咪，但係而家呢我哋個農地嗰個開墾呢差唔多已經去到盡㗎啦嘛。咁所以呢就與人爭地啦，咁所以個選址嘅問題。咁但係你話有啲地呢其實仲可以搵得到，但係嗰啲地呢離開嗰個主要嘅人口中心呢通常就好遠了。就好遠啦，係咪，即係啲太陽能嘅即係我都講過啦，撒哈拉沙漠係呀好多啊咁樣。咁但係你喺嗰度即係產生咗電之後，咁你點樣輸去啲人口嘅中心地方啲大城市呢，其實嗰個路途就好遙遠啦。咁所以輸電啊上次已經講過啦即係嗰個high voltage, HVDC 嗰個問題啦，但係其實都未係完善。咁所以輸電係一個問題，因為中間會有好大嘅損耗。即係轉化嗰個效率係一個問題，個conversion efficiency 係一個問題。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呢，即係上次講得唔係夠透徹呢，就係嗰個間歇性啦，其實都提過㗎啦，就是、intermittency 啦。因為唔係成日都有太陽㗎嘛，好似香港咁樣，即係五月份日日都落雨嘅咁樣陰天嘅，跟住陽光加埋好少咁，你弊家伙啦。咁唔使講夜晚就冇太陽啦。咁所以呢即係呢個間歇性嘅問題要解決嘅。因為你唔能夠長時間嚟去供電啊！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即使係火力發電站呢，其實要確保個電力供應穩定呢，原來係好浪費能源嘅，亦都係製造好多二氧化碳嘅，因為佢係有一個叫做係緊急嘅後備呢，嗰、那個係幾時呢都係開啟緊嘅。 咁嗰個係用咩發電？ 一樣嘅，而家都係火力發電嘅，我哋叫 hot standby 啊。咁呢個 hot standby 即係唔係 cold standby 喎、即係正如你電腦都係㗎，你話電腦有一個 standby 嘅電腦喎咁樣，但係講真呢、這個電腦如果未開嘅話呢，嘥鬼氣啦，如果呢個電腦一冧嘅時期你開得嚟都已經 幾分鐘 咁已經冧咗啦個系統係咪，所以嗰啲叫 hot standby 同 cold standby 嘅概念、但係電腦嘅 hot standby 就冇乜所謂呢，因為個耗電無幾㗎嘛，但係呢發電廠個 hot standby 呢其實原來係好嘥能源嘅，好啦，咁所以佢為咗確保嗰個穩定呢，就係、我哋要付出個代價。如果我哋係轉用可再生能源呢，其實你嗰個電力供應嘅穩定呢就好成問題啦。風亦都係一樣唔使講啦，嘩有時就猛風到不得了。但好多時呢敵風全無㗎嘛，冇晒電咁點得呀，係咪，可能敵風全無嗰陣時候我哋就係最熱 最需要冷氣嘅時期，咁你又唔夠電力供應，咁你知啦，其實你嘅電力嗰個衰索太大嘅時期咧，其實嗰個電網我係供電系統可以冧檔嘅喎，直情可以大停電嘅喎，即係以往實際上好多城市大城市咧，跟住過去100年啦嚇，都出現過呢咁嘅情況嘅，嚇就係第一時間唔知酷熱嘅天氣啊。啊、即係如果佢嗰個供電系統啊唔夠完善啊，佢個 hot standby 即係可以咁講，佢唔夠浪費啊，即係可能佢計得太盡嘅時期咧，真係即係周圍都攞電攞得緊要啦。其實個系統係會冧檔，好多人驚嘅嚇，咁、啊、即係啲人暈曬 lift 啊咁樣樣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供電嘅穩定好緊要啦。但係個間歇性就係可再生能源嘅其中一個咧，我哋叫阿基里斯個腳踭啦，你知道啦，呢、這個英文嚟講就係佢嘅死穴。啊、其實一陣間我哋補阿基里斯嘅，一陣間我哋喺無限嗰度，但係呢個就 Achilles 嗰個死穴啦。咁樣咧，所以有好多人咧咁講咧，我哋咧係要有一個叫做本底負載啊，即係如果英文嚟講，我都係我譯嘅啫，叫 base load。咁啊 base load 咧就係話點都要有一個發電廠咧，佢係 anytime 其實都係一個 hot standby 咁滯啦嚇，就可以如果呢兩個供電唔足夠嘅時期咧，可以補上。 即刻補上。 咁所以亦都有啲專家分析過咧，其實呢個 hot standby 咧固然可以係一個傳統嘅火力發電廠啦，但係我哋而家其實最緊要嘅就係極速去碳啊嘛。係嘛？就係即係戒除我哋呢、這個嚇任何化石燃料嗰個使用啊嘅燃燒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呢一個 base load 咧係一個核電廠咧，其實就最理想啦，因為佢本身係唔釋放二氧化碳啦。咁我哋平時咧就唔係主要用佢嚇、啊，但係就係用太陽能同風能。咁但係如果唔夠嘅時期咧，就可以補上。咁、 哦、 但係咧。亦都講翻之前有提過一個問題啦。如果我哋一個一個嚟睇咧，其實係好唔划算嘅。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供電嘅穩定性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你嘅電網越大咧，其實佢個可靠性啊，我哋話嗰個 resilience 啊，即係可以抗擾性啊，或者嗰個叫做 robustness 啊，即係嗰個穩陣嘅程度咧就越大。越大，咁所以咧，其實你個電網，所以我哋成日講聯網就咁解啦。其實香港都係㗎，當然啦，香港就因為商業嘅理由啦。港燈同中電咧就一定唔會聯網啊嚇，但其實咧，如果你聯咗網之後咧，好多時咧就大家會拉上補下咧，拉埋嚟計咧，其實嗰個成本效益咧係高咗嘅，知唔知啊？咁所以而家全世界都講，即係話我哋應該個電網咧係應該係開放式嘅，就唔好話哇，大家係一個山頭一個山頭咁區域性區域性咧，咁你又要保證佢個供電穩定咧，於是你就好花費嘅，係好多浪費喺入面啊。但係如果你聯咗網嘅時期咧，咁於是大家可以即係啊互相補啊係啦補償嘅時期咧，補足嘅時期咧就係會個成本效益高好多，那個即係個 efficiency 會高啊。啊咁所以咧另外亦都上次提過就係、是、嗰、那個你唔係淨係暖喎，你仲要嗰個電網係好聰明嘅，有智能嘅。而家我哋啲電網其實好落後嘅啊，即係同我哋個互聯網咧係爭緊50年啊最少。啊！即係我哋而家用緊超過半個世紀以前嘅嗰種咁嘅技術，嗰、那個構思嘅電網，其實我哋應該將個電網升級咧，係去到好似互聯網咁聰明，即係個電嘅調動咧，係等於我哋而家嗰啲信息嘅調動一樣咁聰明咧，先得嘅。呢就叫 smart grid 嘅概念啦 ，grid 就個電網啦，係嘛？咁、我哋大家要提醒。 喺技術上咪唔係好難嘅， 其實唔係好難嘅啫，但係嗰個問題咧，你係要有一個投入啦，好明顯有投資係嘛？咁但係投資嚟講咧。政府就要有咁樣嘅決心 去做 啊，毅力嚇，同埋咧，你仔亦都係嗰個電網咧。如果佢完全係私營嘅咧，咁你就弊家伙啦，係嘛？咁你冇辦法係命令佢做噶嘛，你最多呼籲佢做啫嘛，就永遠就存在呢個問題啦，就係即係你話市場化係啊，市場化好似係即係如果你信呢個自由經濟至上論啊，係嘛？哇，即係個成本效益個效率係最高最高啊！但好多時候我哋冇計到佢嗰個負面嘅效果。所以咧，有時好難講啊！當然你話，樣嘢咧都係政府控制曬嘅，個效率永遠最高啊！共產黨效率咪最高咯，係嘛？咁殺人效率都最高，係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嗰個衡量咯，即係有時你喺行政上啊，即係應對社會問題啊，喺一個中央集權咧，係確實嘅效率係高啲嘅。當然佢殺人嘅時期效率亦都高，係嘛？咁但係就係要衡量啊！大家明白呢個道理係嘛？呢、這個世界係冇即係一個哇，樣樣都兩全其美，冇咁著數嘅呢個世界，冇完美噶嘛，係嘛？好啦，咁啊翻到咧講嗰個所謂間歇性。嘅問題咧，其實咧中間其實就牽涉到一個叫做電力嘅儲存嘅問題。咁但係電力儲存即係話，其實好多時咧，哇，好猛太陽，長時間成10日8日咧，都由朝曬到晚嘅時期咧，我哋可能攞到嘅電力咧係用唔曬嘅喎。咁用唔曬咧，其實即係即使喺德國啊，都有機會用唔曬咯。我講過一個叫做逆售電價嘅，記唔記得啊？ 賣翻出去， 賣翻俾個電網嘅，係嘛？咁即係證明咧，其實係有機會啊。你啲太陽能發電嘅裝置咧，係有叫做過多。嘅嗰個過剩啊，因為過剩嘅電量啊嘛，生產咁嘅時期，如果你能夠儲存起嚟， 到佢唔夠嘅時期啊，即係陰天嘅時期出翻嚟，咁咪簡單解決咯，係嘛？其實風能風力亦都一樣。但係咧，估唔到大家可能好詫異啊，因為大家日日攞住個咁樣嘅智能手機，就覺得我哋啲科技好發達、好發達、好發達。但我話俾你聽，其實我哋好多科技都係好落後、好落後、好落後。原來電力儲存呢樣嘢咧，我哋嗰個科技係好落後嘅，係啊。我哋咧，即係我睇過好多文獻咧，就話原來而家電力儲存咧，不外乎係四個方法， 嗯， 啊，即係大致上啦嚇。一個方法咧，原來係最有效率嘅咧，就係最 low tech 嘅，即係講得俗些少啦，即係好多年前我都聽人講噶啦，即係嗰陣時科網股爆破啊，嗰陣時咧，啲人話就 low tech 就 low 嘢 ，high tech。 系嘢， 咪系咯，系嘛 ？low tech 就 low 嘢啦，high tech 就 high 嘢啦，咁咁你又發夢估唔到，真係原來最 low tech 嘅咧就最正嘅，就點啊？佢話如果你能夠嚇、啊、下面有一個大嘅湖啊，嚇即係有啲水啦，咁、然後將啲水咧海都得嘅其實，但係你最緊要上面有個湖喎，係嘛？你能夠將啲水咧，即係當個電力多嘅時期咧，你就將啲水泵咗上去上面嘅高處嘅一個湖度，然後儲存喺佢咯，唔使做嘢噶、 哦。 但係當你需要電嘅時期， 就 你就開閘放水，佢、就沖落嚟又推又推動個渦輪又發電。咁、原來呢種最 low tech 嘅咧，原來真係 low 嘢喎。佢話咧，原來係可以咧係 recapture 翻咧，即係你最先嗰個電力咧，接近啊八成嘅電力， 哇， 已經係好好噶啦，大家即係學過少少嘅物理學或者熱力學咧，你知道咧，我哋任何嘅轉化咧，一定係損失能量噶嘛。正所謂上屋搬下屋 就 唔見咗羅谷，係嘛？即係喐親你都死噶啦，喐親你一定個 efficiency 一定會 suffer 噶，係嘛？咁所以一樣道理。好啦，咁但係而家上屋搬下屋咧，凍落嚟咧，佢都可以有八成喎。 同埋個儲存又唔會再 係啊，佢又冇污染啊咁樣樣嚇。當然你上面有個湖啦，但係咧其實呢個咁樣嘅叫 pumped storage 嘅方法咧，即係泵上去咧，但係有好少嘅發電廠有咁嘅條件噶嘛，係咪啊？你點會喺附近有個咁嘅高地有個湖，俾你可以有個咁嘅水庫咧，係咪啊？咁所以對大部分嘅發電廠嚟講係冇意思嘅呢個方法。咁另外一個方法，你大家即刻諗到嘅就係電池咯，係咪啊？咁咪插電咪得咯咁啊？但原來咧電池咧嗰個效率係好低嘅。即係一般嚟講咧，係即係低過 40% 咁樣嘅。咁你就已經唔見咗一半有多嘅電咯。咁仲有咧，其實電池咧係會損耗嘅。大家知道啦，用得耐嗰個電池就要抌啦嘛。係啦，冇錯，電池係會損耗嘅。咁當然你電池製造都好昂貴啦，同埋佢損耗之後抌，其實都係好大嘅環境污染啦。咁仲有呢啲係其次嘅問題啦，係嘛？佢最大問題就係嗰個效率唔夠高。咁第三個咧，你會點咧？就係將一啲發電啦，就係即係呢個。產生好多熱量啦，然後就將一啲嘅鹽咧溶咗佢。咁因為一般嘅鹽咧，即係我哋食鹽都得㗎，即係我哋 sodium chloride 啦，氯化鈉啊咁樣咧，個熔點一般係好高㗎嘛，即係你要溶咗佢，溶化佢。咁但係咧，佢仲有好多種唔同嘅鹽咧，要溶咗佢嘅時期，個温度係好高嘅，即係當然係高過100度啦，即係唔知幾多百度。咁但係佢話，如果你能夠做到一個非常之絕緣嘅，即係保温嘅。嘅方式就能夠包住呢啲高温嘅鹽，咁於是就可以保存咗佢嘅 energy 喺度啦，佢嘅能量喺度啦。咁但係咧，可能你一早咧就即係埋喺地底啦嚇，有個池啊，有好多呢啲鹽啊。好啦，你有多餘嘅電嘅時期就用咗佢。咁但係你一早咧，原來咧就喺呢啲咁嘅地底嘅鹽池嗰度咧，就係裝曬呢啲即係好耐高熱嘅啦，捱得到高熱嘅嗰啲咁嘅水管啊。咁啊點咧？就係話如果你而家唔夠電用嘅時期，於是我就泵啲水入去嗰度。咁嗰啲水一經過咁高温咧，就氣化啦，即係嚇，咁啊，即係於是就變成呢個蒸氣，咁啊喺另外一邊出翻嚟咧，就推動呢、這個。 咁 咪即係等於呢個地熱囉，人造地熱啦，係咪呢個人造地熱。咁啊推動渦輪去產電，咁呢叫 molten salt bed, 或者 molten salt 啦，即係融化咗個鹽嘅一個儲存嘅方法。哇，聽起上嚟都拗頭啦，咁鬼死低科技嘅。好 low tech 喎， 多唔多人用嘅？ 而家冇大規模嘅，其實呢個都係理論多嘅就根本係嘛？咁另外第四個咧就係用咩咧？就係用所謂真空入面嘅飛輪啊！咁原來咧即係話一個好通常咧係做到好大嘅、好重型嘅嚇，咁啊即係精鋼打造嘅嚇，有個軸咁樣咧就係成軸咁佢一路轉一個飛輪咧。咁如果佢係周圍做到非常之滑溜嘅，即係嗰個摩擦力減到好低，而最緊要就係抽埋真空就冇咗空氣阻力啦嘛。咁於是咧，如果你有電嘅時期，你就即係用個電力嚟去推動佢。咁佢推動嘅時期咧，原來佢不斷轉啦，佢就可以。 保存到嗰個咁樣能量。哦、好啦，到你想話要翻電力嘅時期咧，你即係佢有個方法，機械方法咧，就喺嗰度咧就減慢佢個轉速，咪即係減翻啲能量出嚟咧、嗯。哇！即係講出去都唔好信啊！即係你攞住個 iPhone 咪唔好意思啊，買廣告添啊，智能手機，你攞住智能手機，你就感覺到人類好啲科技好勁。但係當你聽完我頭先嗰個講嗰四個方法咧，你覺得人類原來係咁鬼死。渣斗嘅根本就係、是 嗯， 所以而家人類面對嘅能源問題咧，就係、是、話我哋啲科技實際上太渣，係嘛？所以就係、是、我哋就完全就依賴曬呢啲咁樣嘅幾億萬年嘅超濃縮嘅咁嘅陽光，但係就極污染嚇，亦、啊、都而家造成全球暖化。其實人類就面對呢個問題嚇，咁、啊、當然背後嗰啲制度性嘅問題我唔講啦，社會制度啊、政治經濟制度唔講啊，但係純粹就係我哋所謂個 T fix 啦、啊、嚇，嗰、那個 technological fix 啊，嚇科技解案咧，我其實都好想即係你哋聽緊或者睇緊啲節目嘅人咧，尤其是讀緊工程科咧，你真去諗下佢唔好咁 low tech 咧，有冇辦法 high tech？ 雖然話 high tech high 嘢，但係而家我哋真係需要 high tech 啊，真係，其實我哋嘅 technology 太落伍啊，真係。 咁 Jeff 係一個咩人呢？其實 Jeff 呢就係一個航空公司嘅機師，飛咗大約係五分鐘嘅過程入面呢，咁突然間佢發現呢嗰個 engine 呢就係熄咗，咁佢呢架飛機就一路希望利用滑翔嘅方式呢就喺個樹林嗰度即係降落呢，咁然之後當佢醒返呢，其實呢佢就發覺佢就唔喺個飛機入面啦，佢醒返呢佢居然呢就喺個戶外嗰度，咁但係當時佢望咗兩望呢，佢再望呢佢發覺個機艙副機師喺一邊啦死咗啦，但喺另外一邊呢佢見到有啲手腳喺度，咁佢就睇呢個邊過嚟呢，咁點知俾佢一睇呢，佢見到係佢自己。 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內容，就上 MJ13show.com 以65蚊3個月訂閱節目重溫啦。